愿恩惠怜悯平安，颂我的父上帝，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，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，实在太丰富了。我以前不太喜欢这段经文，但是我最近几年我越来越喜欢它。我今年准备着正道的时候，真的觉得这段经文是很棒的。但是可惜我们时间不够多来完整地谈它一切的丰富。我今天从这段经文所选的小题目是忘记他们善事的绵羊。但是具体来谈这个题目之前，我应该先谈一下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什么，还有这段经文很容易误会的一个地方。首先是这段经文的重点，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是耶稣在这里讲的事实，他有一天真的会，有一天真的会有这个大的分隔。将来有一天，人子、宇宙的君王、上帝的儿子、我们的救主、我们的好牧人耶稣基督，他真的会把我们绵羊基督徒分别出来，放在他的右边，然后剩下的山羊放在他的左边，很清楚的分隔、分开、分辨。哇，这个可能是很难想象的，因为现在完全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两者都混在一起的，有时候也很难分辨谁是绵羊，谁是山羊。但是到那时候那天，万民所有的人都会很清楚看到谁是谁。对我们绵羊来说，我们真的期盼那日，因为从那日开启，我们就与主同在，我们再也不会受到山羊的骚扰和逼迫，再也不会受到撒旦的攻击和试探，再也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老我烦恼和困倦。我们基督徒真盼望那日子。对山羊非基督徒来说，当然就是相反，他们现在当然否认将来有那一天，所有拒绝耶稣的人就是会受审判，进入永远的痛苦。对我们来说，对他们来说，那天真的会非常可怕。那么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亲人还没有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主，我们就继续为他们祷告，继续爱他们，继续抓住任何上帝给我们的好机会，跟他们分享上帝的道、他的律法和他的福音。我们求上帝给他们做，就像他给我们所做的一样。上帝给我们原来是山羊的人，他给我们重生，使我们与耶稣连接了，因此我们现在是绵羊。我们就求主同样怜悯我们的家人。好，这是我们经文的重点，将来那天的大分隔。接下来是人对这段经文常有的误会，一个错误的理解。如果很快看这段经文的话，它的意思好像是说，那些行很多善事的人，他们会因为他们所行的善事而进入天堂。如果人行的不够多呢，就会下地狱。这就是因果的原则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。这段经文没有否认我最近常常提的葡萄树枝子跟果子这个理解、这个教导、这个真实真理。这段经文里面的绵羊基督徒进天堂，不是因为他们的善行赚得了天堂，这段经文自己也没有这么说。我现在要给4个证据来证明这段经文没有教导善行是赚得天堂的。我要先把经文的第31到34节再念一次。 那四个证据都在这四节经文里面，我这次读的时候请试试看能不能看出这些证据。好，三十一节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他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好，那四个证据。第一，耶稣还没有谈任何绵羊基督徒所做的事之前，他就已经把他们放在他的右边。这分别出来是根据他们是谁，他们的身份是什么，而不是根据他们所做的是什么。我们就是基督徒，是在基督里的人，我们是好牧人耶稣的绵羊，这是我们的身份。耶稣会根据人的身份把他们分开了。我们基督徒会行善事，葡萄树的枝子会结果子，绵羊会跟随他们的好牧人耶稣，会效法牧人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也会服侍别人，肯定是这样子。但是除非他们首先是上帝所重生的绵羊，除非他们有这个身份，他们任何真正的善事是根本行不出来的。一个人的身份还是最重要的。好，第二，耶稣在第三十四节告诉绵羊基督徒说，他们是蒙我父赐福的。这是一句充满慈爱天父恩惠的话，而不是一句老板发给员工所赚得的工资的话。罗马书说，做工的得工资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君王耶稣右边的绵羊是右边的绵羊，因为他们是蒙天父赐福的。上帝是称他们罪人是为义的，这是好大的赐福，根本不是行为所赚得的。好，第三，耶稣说绵羊基督徒是承受天国的。一个人是承受产业的，你不能凭你的行为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你父母所生的人，这是完全被动的哦，因为他们生你，你才能承受他们的产业。一个婴孩还没有行任何行为之前，他已经有资格承受父母的产业，这是因为他是他父母的孩子。我们又回到身份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肉体的生命，因为我们的父母生我们，我们有灵魂的生命，照样是因为上帝重生我们，因此我们就承受我们天父的产业，我们承受天国。好，最后一个证据，耶稣还在第三十四节说，绵羊基督徒要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。从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预备好他的绵羊要承受天国。你们还没有出生，无论是肉体的出生或者灵魂的重生，还没有这一切的时候，上帝就已经预备他的国给你。上帝在基督里早就拣选你，这当然是上帝的恩典，跟你现在所行的行为没有关系的。 你是王耶稣右边的绵羊，因为上帝拣选你，重生你，保持你在基督的信心里，这都是上帝的作为，不是你的。那么这预先的拣选是个奥秘，上天堂的人一定是上帝所拣选的人，但是下地狱的人呢，他们不是上帝拣选他们下的。我们今天的经文也都是这么说，耶稣说天国是创世以来为绵羊所预备的，但是地狱是为谁预备的呢？当耶稣跟山羊讲话的时候，他说第四十一节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活里去。地狱本来不是一个给任何一个人受苦的地方，地狱反而是预备给魔鬼和其他的邪灵。但是人如果一直拒绝耶稣和他要白白赐给他们的拯救，人如果拒绝耶稣白白要赐给他们的天国的话，那么他们也会跟魔鬼一起受这个苦，真是蛮可怕的。好，我希望这些证据说服你，这段经文不是教导因果的原则。基督徒在那天会是往耶稣右边的绵羊，不是因为他们的善事赚得了这个位置。基督徒会在那里，因为上帝重生他们，使他们原来山羊的人成为绵羊的人。我们绵羊基督徒会行善事，但是这些善事不是给我们赚得天堂的。好，我现在要花剩下时间谈这些善事。我要特别强调，我们这些会在耶稣右边的绵羊是忘记我们善事的绵羊。这就是绵羊在我们经文里面所说的。我现在再念一次第34到40节，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要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，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好，我们要先谈这些绵羊基督徒所行的善事是什么善事，也是为了帮助谁。这些善事可以说不是很伟大的事，比如绵羊只是看或者看顾病人的，而不是医治病人的，也只是去看监狱里面的人，而不是把他们释放出来的。我觉得这些善事的味道有一点是，这些基督徒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，当他们看到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们就自然去帮助他们，因此他们也很容易忘记他们做这些事。那么受到帮助的人是谁呢？耶稣说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这弟兄们应该是谁呢？最直接的理解就是这同样耶稣说话的对象，那群在他右边的绵羊基督徒，他们是耶稣的弟兄和姐妹。 并且基督徒就是与耶稣连接在一起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帮助基督徒的时候，你也就是在帮助连接他在一连接他在一起的基督，对不对？在这里也可以提出，山羊非基督徒所没有做的事呢，就是没有帮助基督徒，他们反而拒绝基督徒和他们所传讲的基督的福音，因此他们灭亡。好，我们回到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好好地照顾我们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生病贫穷，他们生孩子的时候有任何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帮助他们。这应该也常常是一个很自然的不知不觉的回应，我们已经在做，但是我们当然可以多努力。我们虽然已经是在基督里的绵羊，但是我们还是有那固执的老我山羊的特性。我们自私地不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还是帮助他们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也常常骄傲地夸我们所做的，我们至少像自己这样夸，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向别人夸，甚至向上帝夸。这样做是跟我们今天经文里面的绵羊所做的刚好相反，对不对？他们对王耶稣说，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些呢？我们反而会对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看我是这么好的基督徒，你看我的善行，我的虔诚，这不是一个绵羊的行为，这是山羊的行为。但是我们的王耶稣真的是一个怜悯我们恩待我们的王，到了那一天，他不会看到我们那些山羊的行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行为他已经担当了在十字架上。耶稣虽然是唯一的完全无辜的羔羊，但是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山羊的罪。我们没有照顾弟兄姐妹们的罪呢，在他身上。我们骄傲地夸我们善行的罪呢，也在他的身上。我们一切的罪与耶稣都是与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同死，然后一同埋葬。但是只有耶稣从坟墓里荣耀地出来，我们的罪没有吧，我们的罪还在那里埋葬的，再也不会出来。我们所有受洗的人就是与耶稣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的。我们已经在信心里面与耶稣一同荣耀地得胜了。我们山羊的罪已经被打败的。到了那天，王耶稣当然看不到那山羊的罪，因为那些罪已经不在我们身上，那些罪还在坟墓里面，现在只有剩下绵羊和绵羊的义。这义首先是耶稣自己的义，但是也是因我们是连接与耶稣的，耶稣也会在我们里面产生我们所行的善事。那些葡萄树所产生的果子，包括我们照顾弟兄姐妹们的果子。到了那天，王耶稣只看到我们这些100%绵羊的基督徒和我们所行的义行，这都是恩典，非常荣耀的恩典。我们的确盼望那日子，我们绵羊就开始永远与我们的王，我们的好牧人耶稣在一起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